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各位朋友，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晨到上午都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出行的时候请朋友们注意交通安全。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午后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会明显改善，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早间能见度差，出行注意安全，白天能见度逐渐改善，午后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那么预计未来3天内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高速路的车多路段有这样一些：京津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回龙观桥到西三旗桥进京方向，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黄岗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大山子三元桥到大山子的出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方向，以及京开高速天宫院到大庄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桥的进京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请各位司机朋友在上路的时候注意选择行车路线。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两天啊，大家心里头都不是那么舒服啊，因为 天儿 不好。这个天气不好啊，确实会影响人的心情啊。所以呢，我们就一直盼着什么时候能够来一股冷空气，就可以把雾霾赶走了呢？ 今天白天就有点弱冷空气了。 但是呢，就目前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啊，今天呢可能改善的这种状况呢，不太乐观，因为目前北京已经达到了中重度的污染了啊。如果大家呢有意外出的话，已经提前都规划好的、能改就改，不能改呢一定要做好提前的防护。那么我们也是期盼着的那股冷空气能够如约的来到我们的京城啊，吹走雾霾。但是呢也只是暂时性的，因为23号呢 基本上又会有下一轮的雾霾袭击京城。 就是在这个时期啊，它就容易产生这样的这个雾气啊，这个雾气呢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所以大家这个其实我们小时候都到这个时候都会准备个大口罩的啊， 是， 然后出门就戴上口罩啊。那个时候它虽然没有这 PM2.5 这一说吧，但是它那 PM2.5 也挺厉害的啊，这个 2.5 反正就它颗粒大呀，就是那个白布的那个口罩，你戴着出去回来一圈，你打开看，它那个夹层里边就会有那个黑点点，黑点它就是那些尘埃吧，那些尘土吧，它就附着在里边了。现在这 PM2.5 更厉害，那个大布口罩你挡不住了。 更细了， 对，咱得带那个什么那个医疗专用的那个，是吧？要不然带点那个高级的，跟弄得跟防毒面具似的那个东西。 总而言之呢，做好适当的防护啊， 对， 是保证我们的身体以及家人的身体健康。好，那么分享了天气的状况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家生活求助的一些内容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在生活当中啊，也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呢，来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不过这天儿不好啊，对于我们来说呢，倒是件好事儿。 怎么呢？ 因为往往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呢，我们的收听率就特别高。 嗨，都在家不出去了，是吧？ 都在家不出去了啊！ 你这倒实话实说、 而且那个很多潜水的朋友 也都慢慢的冒了泡。 就虽然是这样， 露出一头。 对，虽然是这么说吧，但我们还是盼着你能有好天气啊。 对，另外呢，经常潜水的朋友呢，不怎么发信息啊。但是如果您听到收音机前的哪位听众的朋友他们的一些信息呢，刚好您了解、您知道，麻烦您呢，您也发几个字儿，动动手，冒个泡啊！因为帮助别人的那个心情是特别愉快的。 求发信息啊！ 求发信息啊！ 咱们的听众啊，有两种人是在两端的啊。有一端呢，就是你说的这个，我就听我这 挺多的。 哎，我就不发，我没事儿，我也没有什么可转让的，所以我就不发。还有另一端的朋友就是，反正我只要听的时候，我就 有事没事我都发， 哪怕发俩字儿呢，我也发。其实我们都欢迎啊，就是大家都是对我们节目的一种支持嘛。 对，既然这个天气能够影响我们的心情呢，我们就通过其他的方式呢来改变我们的心情，帮助别人确实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心情愉悦。 没错。 好，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刚才咱们前面说到了这个生活当中的健康啊，大家都特别重视啊、这位朋友呢也是特重视健康的，他说我想买一个电水壶，哪位朋友知道哪一种电水壶它比较健康啊？ 现在这个市面上电水壶也分好多种吗？ 哎，对，有不同的内胆呢。你比如说我们家那个烧热水那就不锈钢的，是吧？什么304，反正就是这一类的。那我妈妈他们就买了一个大瓷的这个电水壶啊，所以它这个外边就跟咱那个老式的那大瓷茶壶是一样的。 里面的内胆呢？ 里边的内胆，我觉得可能它还是有这种这个，还是这个，应该还是个不锈钢的内胆、但是也有那种就是类似于什么紫砂什么那样的电热的，哎，它也能，甚至陶瓷的内胆啊，它都能达到烧水的这个目的。反正这个不同的材质，它可能对水的这个水质的影响，它可能大致的有一些，但是可能也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容易， 再多再大它也就是个烧水的家伙事儿、 它的最基本的原理都是通过这个电热丝在里边加热，然后使这个水达到是这咱们烧水一样的效果，达到沸腾，是吧？这个加热的方式不同，但是 就是那个里边那个盛的那个水啊，最后反正都是开水。 嗯 啊， 行吧。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也专门问过一些小家电的技术顾问啊，他们其实很接地气的说，哎，老百姓啊不用想那么多，就那市面上卖那个品牌的靠谱的那个不锈钢的电热水壶、 哎、就够了， 就 OK 了。 对对对对 啊，就够了啊，就够了。当然，如果您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您非得哈 啊 弄的那个， 就是我记得 特别了不起的那种，那我们也不拦着、啊。 对对对，反正现在。但是有好多可以选择的，但是可能价格上相对来讲就会贵一些。 嗯，不差钱儿、嗯，您就造啊。行，我们来看下面这位听众啊。 哎， 他是家里这个暖气漏水 啊 啊！您是什么暖气啊？这个 是那一看就是 供暖的还没有开始呢呀，已经 试 水了是吗？ 应该是、 啊、说有点漏水，他呢想问问谁家呀有那个用剩下的胶泥， 哦、 说能不能给我来点儿？另外呢也问问，就是这招靠谱吗？就是拿胶泥去堵这个漏水的地方 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看你是什么情况了、 嗯、 是吧，你要是暖气片裂了，那您就我觉得就别堵了是吧。 嗯， 还要是稍微的那个，比如说那个什么喷什么水门，那个叫什么呀， 阀门啊， 阀门啊，或者那个就拧的那个地方有一点渗呢，那可能你要堵一堵可能还可以。这个反正也分具体情况，反正漏水的话，你这个你最好还是请那个专业的师傅给检查检查，看看这隐患在哪儿。有的时候一到裂纹的那个隐患呀，到了真正那个冬天供暖的时候，那个水压一大了以后，那可能就是一个就崩 了大事儿了。 哎， 对， 对， 我觉得还是请专业的水暖工啊，或者专业部门的人员帮着看一看啊。 没错， 这个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以后的一些伤害啊，因为现在还没供暖，到时候突然出现这么一事儿，回到家里冰冷，那就不是小事儿了啊。 因为你试水的时候，毕竟那压力还没有那么足嘛， 嗯、 是吧？水也没有那么热，它都已经开始出问题了。你想想，在真正的那个压力起来大了以后，那会怎么样？ 行吧，那么有经验的朋友呢，也可以跟他分享一下啊。他留的是一个微信号码， 嗯、哎， 微信号码呢是3个 A A A A， 哎，大写的。 A A A 哎，是吧？我这个三个尖儿 啊， 三 A 级。 你看你，我们俩想的这个路径都不一样啊。 好吧， 三个 A 后面是620709，620709。再来看看下面的问题啊。 嗯。 目前应季的水果是哪些？ 什么橘子？ 嗯， 可能橙子应该马上下来了吧。 石榴是吧？ 石榴对 啊， 石榴还有无花果。嗯，那这个大苹果 梨是吧？啊， 新的苹果也下来了。 行，还有没有我们没说到的？大家可以补充一下啊。另外呢，可以麻烦您把最近买水果的价格发给我们啊，我们 PK 一下啊，时不时我们就 PK 一下。尤其是橘子，现在是吃橘子的季节啊。每每到这个季节呢，都会有听众问，几乎是相同的问题， 是吧？ 刚刚扒下来的新鲜的橘子皮 啊， 我可不可以直接放在水里泡茶喝呢？ 也没什么不可以， 对， 但是我的经验是，就这种新鲜的橘子皮吧，泡完了不太 好喝， 不好喝， 有股怪味儿是吧？ 对，就是反而是那个风干之后的那个橘子皮，你要泡一下，哎，那个味道倒比这个好。 对，大家老是把那个橘子皮啊和我们常说的那个陈皮混淆。陈皮那个原材料它确实也是橘皮，但是它是经过炮制啊、 嗯、 什么风干啊， 对对对对对， 很多道程序的，尤其是那种入药的很高级的陈皮哈、啊 嗯、 又不一样了。 你就咱们自己在家里把那个这橘子皮给晾干了啊，其实也有一定的作用啊。这炖肉你可以放了一点、 嗯、 是吧，泡水你也可以放了一点，最好是干的。 而一般我那橘子皮我都不泡水喝，我是怎么着你知道吗、 啊、 就是吃之前我就稍微洗它一下、 啊、 然后把它扒来之后呢，我直接就扔到冰箱里 啊， 它有一点点那个去味的功能。 你就算放在窗台上啊，它也能够达到吸附一定的什么这种那个尘埃啊什么，然后它 主要是收 清洁空气， 吸味的床头什么都可以。好多人床头搁一个小盘儿，就放那橘子皮，那个清香的味儿。过去那会儿不是都是搁暖气片儿上吗？那大大那种铁铸的暖气，啪弄一溜，屋里老有那种淡淡的橘香啊。 嗯。 那至于您说您想直接放水里泡茶喝，其实您要非要喝愣要喝，我们也拦不住您。 哎，没什么不可以。 但是它那个味道呢，不是很好。此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橘皮上它有一定的那种农药的残留，因为我们剥皮吃掉不影响，但是如果你要泡水的话，那上面的东西包括一些水果的保鲜剂，能不能普通的就冲一冲就能冲洗掉，这个得另说了。 对，你比如说你要长期在那晾干它，它可能就散发的差不多了， 嗯， 对吧？ 主要是这个问题啊。 嗯， 好，下面这个东西也是过期的，但是它个头比较大啊。 哎，说这 东东， 它是这一个过期的小灭火器。 嗯 啊，就咱家用的那种，就是灭火器过期了，说这个不能随便扔的，留着又没有用。我不知道家庭的这种灭火器是怎么能够处理，反正咱们像比如说我们单位啊，办公室也配这种小的灭火器，到了这个它过期的这个期限以后，会有 专人 来把它替换掉。哎，把旧的收回去，把新的替换过来。咱们家庭用的那种，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相关的消防管理部门能够有这种置换呀，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 家用的小灭火器，包括那个车里的小灭火器，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啊。首先给您这个安全意识啊，这么好，点个赞。 没错， 好多人都忘了，你知道吗？ 对，就是扔着，到时候真正要用的时候都失灵了，那个其实更麻烦。 我印象当中啊，咱们有一个同事，他们家亲戚好像是干这行的。 哦， 我待会儿帮着问问啊，看应该是一个怎么处理方式。 是不是有专业的公司啊，他能够做这个业务？ 目前我们没有明确的规定说这个东西该怎么处理。但是呢，还确实不能乱扔。 是 啊，我 记得啊，我花钱买一新的可以，这钱没多少，我也不在乎。但是旧的怎么处理？扔哪儿？ 我记得好像是它那里面的那个粉剂啊， 啊 是可以换的。 那就是说那个 你到专门的那个消防器材的那个部门或者什么门市啊， 哦、就是把它打开 原来那个哎拿出来换新的， 然后换上新的，然后再把它加上压那个、 哎、 再拿回去。 应该是有这种可能性啊，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只是略有耳闻。哪位家里有干这行的或者比较懂啊，可以说说、啊。 对，你耳朵比我耳朵还好啊，我也是，我只是能猜测啊，因为我家里，哎呦，这一说起来，我家里那好像也该换了。 回家赶紧整理整理啊，万一哪天着了 好吗？ 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哎呀，要了命了啊，这个反正 因为你最近太火了。 对，有没有朋友比我们更能够确切的知道消息的啊，有确切的这个一些内容一些信息的， 我发个信 儿 我也问问啊，我们看看下一条啊。 好，下一条呢是一位朋友发来的，他说退休了，有喜欢爬山徒步健美养生的朋友没有啊？咱们凑凑队儿啊，三五个人就可以成行，咱们到比如说也不用太远了，北京周边吧，近郊区是吧，咱们去溜达溜达去，咱爬爬山去。就是啊，你像香山是吧？ 对，您这个信儿发的晚了点 啊。这个现在稍微有点凉，不过好像看红叶正好。 对，看红叶正好。我说的晚不是这个晚，是昨天啊，咱们帮帮团的好多听众啊，自发组织上那个坡峰岭去赏红叶节去了。 哦、 你看，给我们发了好多图片。山连着山，树连着树。 哎。 一堆一堆的人 、你看昨儿那个天儿吧，他也没拦住他们进山里头去 啊，山里头应该稍微好点啊， 雾气昭昭的，反正还挺有意境， 但是背后的那个颜色啊你看确实是五颜六色的那个颜色， 有红的有黄的有淡绿的有墨绿的， 我挺羡慕他们的，他们居然能够在人那么多的地方找了一个居然没有人的地儿能够照一张很完整的图片、啊、 而且打着咱们的旗帜啊，京城帮帮团、啊、 好吧，他们分享了一下啊，说还不错，有30多位帮帮团的听众一起参与去了、就是一个字儿啊， 爽， 两个字儿，人多 人多 说人比较多啊， 哎哎， 祝你们开心。 哎， 那么这位听众的求助呢，也是希望能够找三五个朋友一起去玩， 这星期没赶上，咱下星期是吧， 他们经常去玩的啊、 他留了自己的 QQ 号啊，请大家记一下，3044-46242 3044-46242，这是这位朋友的微信号、啊、 对，他说不是 QQ 号、 他说你在 QQ 号呢也可以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啊，回头我也跟您联系啊。 嗯， 这位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啊，他是想换房子，咱们都是物品交换啊、 哦、 他想房子交换，怎么回事呢？他说目前啊因为工作地点变动了，他呢想把在东五环亦庄桥地铁站附近的一个100平米左右的32厅，中档以上装修的楼房呢，与合适的人兑换，居住。他呢希望能够在哪儿？在北京语言大学，就是天柱大厦附近。说这楼层啊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呢这个面积呢至少得 一室 一 厅， 得有 独 立的 卫 生 间 和厨房， 集中供暖， 对，得是集中供暖的。至少呢保证2年的兑换时间，就咱俩换着住啊，我这工作地点变了，变到那边了、 哎、 这离太远，那我拿一大点的房子跟您换一个小点的、那么2年左右，得保证这个时间， 当然了，您要是不介意的话呢，咱们长期这么换着也行啊。他说有合适房源的，同时也刚好有这样意向的朋友，可以跟我联系。 您这算是大换小 啊， 因为他不想租嘛，就是没有必要再去多花一份钱嘛。就是我这大点的，跟您那个小点的换一下，刚好您也有意向住哪边，或者呢您无所谓住哪都行，您那个房子小点您想住大点，这倒也不错啊。因为最近这个亦庄那边发展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哎，很完善啊。 行，他留的是微信号啊， 微信号是13718090944，13718090944。我估计这微信手机应该同号啊，这个您反正您按微信先找人家联系吧。哎，你刚才你说换啊，我正看到下一条信息 啊， 看到那位朋友说我媳妇儿怎么怎么着，你这就说换。吓我一跳。 好吧， 啊，反正人家那位朋友是给媳妇儿，就是求医问药的啊。他说我媳妇儿啊，最近半年老失眠。你说他才39岁，你说半夜3点到5点他不睡觉，他折腾啊。你说这才几儿到几儿啊？这么年轻就这么折腾，这哪受得了啊？这到哪儿？ 你说更年期也没到那岁数， 没到39岁，正年轻的时候啊，是吧？他说，你说，哎，这有什么办法没有？对，是到底什么原因？他没说啊。 反正那个排开，病理的角度啊，一般都是心理问题。你是不是给媳妇儿气得不善呢？啊，这前半年你怎么伤着人家了？你让人家老嘀咕着这事儿，这坎儿都过不去了。因为很多人是，尤其是年轻人，除了工作压力大，老想着这个啊上班的事儿之外，就是一般都是心里有一什么事儿，有一疙瘩，他解不开，他会失眠。 哎，所以呢，这个因为老两口了嘛，是吧？不是，这个也不算 老小两口， 哎，老夫老妻的那感觉了哈。就这个，我觉得这位男同志应该还挺细心的，哎， 在乎 多聊聊哈。这个不实在不成，他想问的是什么方法能调理，或者说有没有专门针对失眠治疗比较好的医院这样的信息，想有朋友知道分享给他。他留的是他的手机号啊，是13718640376，13718640376。 目前很多大的医院都有专门的睡眠科，比如说朝阳医院什么的，有专门的睡眠科。 你刚才你从女性的角度，你一下就敏感的想到，哎，你是不是气着？ 那不是敏感，那是事实， 是吗？我从男性的角度来，我想 事啊， 我分析这事儿啊，只有两种可能 啊， 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位就是一个特别细心的暖男啊，他观察到妻子这种情况以后，哎呀，是替他着急，然后呢，来向大家求助。另一方面就是，就像你说的啊，有可能这个做了，这个气了老婆的事儿了啊，这个心里比较过意不去，所以呢， 换个方式来 表达自己的这种 歉意，是吧？ 对，哎，这个，其实有时候面对面直接说，老婆对不起，我错了啊。哪怕你在家里没人的时候，你真给老婆跪，那谁能拦得住你？谁还能笑话你啊？是不是？ 就是如果是真是因为事儿引起的啊， 对对对， 就有事儿说事儿， 把这个。 解开了 啊！ 当然，如果是一些病理的原因，那我们就得检查，这也没得说啊。 没错啊， 其实中医的方式调理也是可以的，因为毕竟我看年纪还比较年轻啊。 这对。 行，我们有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啊。刚刚说这橘子皮能不能直接喝？跟着就有听众问啊。您是来凑热闹的，您凑热闹不嫌乱啊。怎么晒橘子皮啊？ 怎么晒橘子皮 啊？就那鲜橘子皮怎么晒？晒成陈皮。 我一般都放在那个窗台上晒。就是阳光足点的地方， 阳光这两天就歇了， 就是因为我也比较懒哈，我们就放到窗台上。 你是比较懒吗？ 那是相当的懒。 行吧，我们这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几条物品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惠而浦焖烧锅2000套，多年没用，全新的，特点就是省湿、省力、节能、方便，适用于焖饭。还有什么炖呐、这个焖呐、煮啊都行，转让价格是80元啊。这个内锅内胆的直径是180×160，这应该说的是毫米。材质呢是进口高级不锈钢啊，外锅的直径是200毫米，外保温直径为260毫米，它用的是高效保温材料。用法呢就是把内锅啊，这个连用法都给说上了，就是那种焖烧锅和那个咱那个电加热高压锅还不一样，它就是把那个需要的材料、食材和水，然后那个加热到开锅，然后焖它5到12分钟，然后把这个外锅的那个保温的那个里边放上这个内胆，那2到3个小时 就吃的东西就可以了。 行，别解释了，说重点 啊。这个在朝外，您这光熙应该光熙门那块吧？啊，还是什么光熙里啊？反正他写的地址是朝外光熙啊，电话呢是13717810673，13717810673，找一位王同志联系。 好，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拉舍尔毛毯，全新带包装的，尺寸呢是1.95×1.5米，打算100出手啊。 嗯， 有商量，还送一盆多肉。电话是13720054984，13720054984。 这位朋友转让的这个东西还有点收藏价值啊，说我有一副红酸枝的麻将牌， 嘿， 啊，这个硬木啊，麻将牌是硬木刻的，给老人买的啊，老人这个觉得这个东西，哎呀，这个太珍贵了，舍不得玩， 是不是 舍不得玩？ 嗯， 沉他拿在里边，那你想那个硬木那东西、啊， 质感好哈， 对，质感特别 好，而且你越摸索它，它越亮，它越光滑，但是呢，以至于太贵重了，老人都舍不得玩，就把那给就当一收藏品给搁那儿了。说现在呀，老人家这个身体状况，他已经不能玩了。说干脆我就把它转让了吧。转让的这个原价买的时候5000多呢，现价3800转让。要是有朋友这个喜欢的话啊，您可以和他短信联系啊。这位王女士，她的这个手机号是18511705931，18511705931，特别注意，人家注明是要短信联系啊。 嗯，这东西要搁我吧，我就 是 搁那儿，也不 是 太占地儿， 就是、观赏， 哎，留个印象呗，是吧？万一哈、红酸枝过若干年以后、传到我孙子的孙子那边， 他也长不了太多。反正就是说， 这 个物油 都在想什么呀、 这东西它算是物有所值，就是你要是好这个，你就这个可以当做你的收藏品当中的一个门类啊。你想，你可能家里有这个红酸枝的，有家具是吧？有可能有这个摆设， 对， 有这 个重点是什么呀？老人也玩过，也是他的一件物品， 对， 它是个念想。 哎，你这放在那儿留着，这个有朋友来了，你拿出来还可以炫耀一下是吧？你看你们都没有吧？我有红酸枝的麻将牌。 行吧，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钢丝的折叠床啊、自己形容说特结实，打算100出手啊，您自个儿拎去、在对外经贸大学附近，电话呢是13263430962，13263430962。 好，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在海边沙滩上玩的浮水气垫床，还两个带充气泵，完好无损，两个20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赵先生联系，电话是18911096186，18911096186。 嗯，这应该属于什么？叫做反季节推销是吧？ 你想去海滩吗？请买我的气垫床吧。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待会儿再说吧，马上进广告啊！我们第二时段再帮您转啊！ 一会儿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它算不上水果吧， 反正它算干果呗。 对，坚果、干果一类的啊， 哎、 对，但最好也是买栗子的季节。 栗子、核桃是吧？ 啊， 都干果。 你看过两天肯定该有听众问了，怎么剥栗子皮儿啊？怎么剥外皮儿啊？怎么剥内皮儿啊？我们都提前做好准备啊。 对对，其实有，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无花果呀，就是其实容易被大家忽略啊。其实那个好的那个无花果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新鲜的吗？ 哎、对，新鲜的，新鲜的。 哦、 这咱们经常会吃到那种干的。那种那个像果脯似的、哎、但是那个新鲜的那个熟透了那个无花果、 嗯、 它那个外皮啊，你把它那个瓣从瓣那一裂，它就爆开了。 没有吃过 啊，里边特别的甜啊，它那个甜度很大、 你在市场上有看卖的吗？ 有 真的 啊对，最近这几天反正就从上周吧，我就买过，我连续买了这个大概两三次吧，然后反正每次别买太多、 哦、 因为那个熟透了那无花果吧，你不能放时间太长了。 哎，你这一说吧，勾起了我的无限的遐想和欲望、 哎、对，而且呢买回去以后你不能放到冰箱里，你找一个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你把它摊开了，也别封在塑料袋里， 行， 那么放着、啊、 这两天因为屋里还没有供暖嘛，所以那个温度应该还比较合适啊， 它那个营养啊和功效、啊、都特别好，但是呢就是稍微要注意点，就是说体寒脾虚的人 那完了、 少吃啊，那个就你人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吃， 尝尝， 哎，你吃个一个俩的，您别一顿 浅尝辄止、 哎、别一顿来二斤半， 试试就行， 没错。 行吧、 啊、 那么我们也分享分享，这两天大家出去逛街买菜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新鲜的无花果，跟哪儿卖啊、 哎、对 大概什么价格啊，我们一下勾起了我们的欲望啊。来，说到水果，我们再来说说大家分享的关于这橘子皮怎么处理啊。这位听众说，可以的，可以喝，但是最好是风干了以后的橘子皮。说一般呢用这个橘皮泡水代茶饮呢，就什么功能呢？清热止咳化痰、 嗯、 其实药用价值还是挺高的，但是需要隔年的橘子皮比较好， 哎， 就还是得把它制作一下，做成那种我们说的陈皮。 对、 啊、 就是你哪怕你自己晒干以后呢，你把它装在一个合适的容器里、 嗯、 是吧，泡之前呢拿出来先洗一洗，把那个尘土啊给它洗干净。 对、 哎、 如果你非要吃这个新鲜的话呢也没关系啊，你不在乎那个味儿，但是一定要把外皮洗干净，尤其是上面那些保鲜剂啊、 哎、 什么农药残留啊。嗯， 你到南方啊，到尤其到江西那一带啊，他们会把那个橙子的皮 嗯 给进行腌制、嗯、就是新鲜的橙子皮 啊， 通过腌制以后 吃到过， 哎，对、 嗯、 做成就类似于酱菜似的那种、 嗯、 咸菜那样的那个哎呀，反正那个说不出来的那种味道特别的独特啊，把它切成丝儿，然后你喝粥的时候吃一点，然后下饭，那个特别的好、 嗯，行。另外呢，这个鲜的橘皮和中药当中所说的陈皮真的不是一回事儿、 哎、它有些区别的， 没有什么药效啊。 对， 那您得把它晒一晒之后它才具定一定的陈皮的这种功效，但是跟我们药店买那个陈皮呢 还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 对。 那怎么晒也有听众分享了，说您呐、 嗯、 先别剥那橘子皮、 哦、 首先得挑那个就比较好的漂亮的那种橘子啊、 嗯、 先不要剥，就是吃之前呢先把它洗干净、 嗯、 最好用那个细盐粒儿给它搓干净、 哦、 冲洗干净之后呢再把这个橘子呀、啊、放在有面粉的水里浸泡十分钟、 哎、 主要是清洗那个残留物， 对， 然后再冲洗，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皮剥了。 嗯， 你把肉吃了，那皮呢可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给它吹干， 对， 得放一星期呢。 嗯， 然后再找密封的盒子把它储藏起来，说怎么也得存一年、 哎、 说这才叫某种意义上的陈皮。 陈皮， 对。嗯，但是跟那个专门制陈皮的药店和专门的地方应该还是不太一样，我们这是简易的啊。 对对， 这是简易的。 就因为家里橘子皮吧、 嗯、 就是说你要随手作为垃圾就扔了的也就扔了啊，你把它稍微处理一下留起来，它就那叫变废为宝嘛、 嗯、 是吧， 或者就干脆扔到那个洗手盆里泡点水、 嗯、 然后你做饭的时候拿那个水洗洗手、 哎、 可以去掉上面那个腥味儿， 可以 什么肉味儿什么的，挺好的。 不是还有拿那个橘子皮什么的来配那个什么刷刷刷碗的那个、 啊、 跟洗洁精似的那个效果的 配比一下啊。 对、 嗯、 所以这个好多的用途啊。 嗯，行，这过日子都这么过、啊、挺好的啊，环保啊。 它是个小乐趣， 对 对吧。 再来说说这个灭火器的问题啊，看看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个灭火器的，说的还都挺专业的。 嗯、人说了、嗯、过期的你要看那个年限啊，如果超过规定的年限呢就需要报废啊，然后买新的。 嗯， 那个但是说的就是这报废，咱上哪儿报去，找谁报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个还有朋友说可以把到期或报废的灭火器送到生产灭火器的厂家，让他们进行回收。 嗯 啊，这个生产厂家在哪儿呢，是吧，咱们可能 北京 可能有，肯定是有 的 啊。 如果你要买的话，你可能都是在什么商店呀，或者说那个专卖的那个市场里头买的。那你还得找你，其实最容易找的就是那买家啊，就是你买的那家，你问问他们这个过期的怎么处理啊？因为他们跟厂商的联系是比较紧密的。 我问了一下咱们同事啊，他们家有人是干这行的，他是这样回复我的。我就问他嘛，怎么处理家用的和车用的那个小灭火器？然后他回复的是重新加干粉就可以了。 哦。 然后我就问他去哪里加呢？他说就去消防器材专卖的地方就可以添加，同时这个地方也负责回收。 哎，啊，那 跟我们听众朋友回复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或者有朋友说你那个干粉那个灭火器啊，你就去检查一下那个压力啊，你找那个专业的那个地方，然后说那干粉一般不用换，你加加压，然后让它压力足够了就可以了。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专业的事儿啊，得去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人来负责。还有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小型灭火器的问题、 怎么说的？ 他说家里面就应该备一个小型灭火器，说每年呢也换一下那个粉剂。虽然我们家一直用不上，但是心里特踏实。为什么呢？说以前啊，家里经历过一次小火灾，当时就是找不着灭火器，特危险。幸亏呢，碰到一位退役的消防员路过，你说怎么那么巧？ 好嘛， 说赶紧跑到那个附近的店里拿了个灭火器，帮我把这小火给灭掉了。所以从那儿之后，我就一直有防范意识。 是， 同时我们家里的电插座啊，什么电器啊，都得买那个质量好的。 对， 就是为了避免安全隐患。 而且现在有好多那个消防的专营店呀，它里边都会有那个成套的家庭用的这个防火的、灭火的这个器材。啊，你比如说一个简单的这个就是呼吸器呀，哎，这个简单的绳索呀，啊，这个还有消防斧，类似于消防斧的那种小工具呀，它装在一个盒子里是多少件套啊？其实你也可以 搁家里备着啊。另外，我们也顺便就这个话题提示一下，因为天冷了，比如说大家家里的什么电暖气呀、有的老年朋友还爱使那电褥子啊，说不太提倡使啊。什么这个什么得暖宝宝插电的那个，什么空气不好的加湿器啊，净化器都开开了，大家一定用之前呢检验一下这个插座插头， 对， 有老化的及时更换啊，千万别因为这个酿成一些不必要的灾害。 对，正好有朋友在问呢，说想求购二手的电热毯和小太阳，说这得注意什么呀？这不都是用电的吗？是有 买靠谱的，先去靠谱的地方。再买那靠谱的品牌， 哎，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您就别求高二手的了，我觉得，是吧？ 对 啊， 除非是人家那个确实也是品牌也是好的，但是呢，几乎没有用过，或者就是富裕，您求一个那便宜点也可以啊。 它也是新的，就是没用过的也行。 这种东西啊，真的不能图便宜，一定不能买那个三无产品，包括家里面充电的那个，比如充电宝，充电线给手机那个。回头您那手机挺好，您买了一个五块钱一根的那线，结果 就坏了 ，你说你多不哈？ 是 太不匹配了啊！ 有朋友推荐，刚才那个问买什么样的电水壶比较健康的，他说你可以买那玻璃的啊。我看了他发那个图片，这个装水的容器那一部分是玻璃的，然后盖儿也是玻璃的，因为现在好像也有这样的那个烧锅，都是这个用那个防 耐热的 玻璃做 的，挺贵 的 呢。 对，但是它下边电加热的那部分应该还是不锈钢的，就是因为玻璃的这个它咱都知道它绝缘的，它加热效果也不好的，所以这个主体是玻璃的啊，那个这样的一种电热水壶。我看它这个好像是放在那个电磁炉上加热的那种，它不是插电的。 现在这个厨房用品啊，各种用具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花样忒多了， 对， 就多到你就特别爱做饭了，已经。本来不爱做饭嫌麻烦，后来你都开始愿意尝试了。 那为什么某些人还是不会做饭呢？ 会和不爱是两码事儿啊，行吧？ 好吧。 他学会了，他不是累的好吗？ 要命啊！这个。 好，我们网友红花说，新的橘皮最好不要泡水喝，因为新橘皮当中啊有一种物质，其实对人体呢说不上危险，但是也不是特别好， 就类似于单宁的那种物质。他用开水泡了以后，那个味道怪怪的，一点都不好喝。 你说他对什么身体有害吧？也坏不到哪去，但是呢，也确实没什么好处啊。说最好呢用干透的橘皮。泡水喝，或者呢就干脆像我似的就给它放冰箱里面去味儿，是挺好的一个自然的清新剂， 是挺好的啊，怎么用都行啊。 好， 凑个热闹啊，网名，我的腌菜刚求到了啊， 哦、这我有印象啊。 说感谢两位好心的帮友送给我， 白送的、啊， 没有钱白送啊。 小腌菜干啊， 香。 其实越往后，我说您这东西您好好留着啊，越往后就这一类东西啊，它就越稀少， 是吧？ 没错。 那个红酸汁的麻将牌呢，还留不留了？ 还留着，我要我就留着， 我也留着， 是吧？ 嗯， 因为我又不差这钱儿，是吧？再说往外转还亏着呢。 行吧， 您要5000买的，您6000转往外转，它有点升值的意思，还我觉得还值当的，是吧？您又压价转出去了，是吧？这个亏了吗？那不就 坏了？你这么一说，今天这东西成爆款了， 然后拍卖啊！ 那位听众，您后悔吗？您后悔，您赶紧发个信儿啊！ 他说多少？3500，我出5500。 行，花子芬芳说呀、啊，昨儿跟超市买了15斤高装柿子，又脆又甜，好吃极了。 嗯， 2.99块一斤，所以大家如果想尝这口鲜呢，抓紧，因为明儿就霜降了啊。 对，无花果他说有一位朋友啊，小谢他说在周边的果蔬店有卖的，我们家这边昨天还见了呢，19块钱一斤。我的天哪！我那天在左家庄那个大菜市场买的10块钱一斤呢。 哦， 啊，这个有时候差价挺高的，因为那个小水果店它批发来以后，它可能它的那个利润就是不是，它再加上它那个利润呀、啊，那个、价格就上去了。 小谢心在滴血，19多了9块啊！当然也许那个大， 或者品相不一样， 对呀、 啊，对对， 心情好是吧？ 我觉得我买的就够好的了。 我们必须这样自我安慰自己啊，要不然这个哈， 确实 别扭啊， 确实， 别为这事儿赌一天啊。 去那个大的那个市场里头，它确实它会便宜。 嗯，这位听众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他是说他想买一床羽绒被 哦， 还有与夏凉被之间的被子、 嗯、 哦，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这个季节盖的被子， 对，就是比夏凉被要厚，保暖效果要好，但是又不像羽绒被那么保温那么强。 我推荐蚕丝的。 蚕丝啊， 嗯， 蚕丝我 蚕丝被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 蚕丝被到了这个日子，我觉得有点凉。 我反正一直盖着，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它是可以、 嗯、 我个人觉得啊、 嗯、 这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嗯、 它是可以把你的温度、嗯、因为它 是,、哎、 它是天然的嘛， 对， 它传递过去， 对对对，就是夏天盖的时候啊，你用一点薄一点的那个被罩 啊， 是吧，薄薄的那种。 蚕丝被也分薄的和厚的， 是吧， 你可以来、 哎、 来那厚的，或者说您来一床薄羽绒被，羽绒被也分薄厚、 嗯、也分薄的 啊， 嗯， 这个不就可以过渡一下了吗？ 行啊，这个桑吉卓玛还出主意呢，那鲜橘子皮啊、 嗯、 你可以把它放在花盆里，它能够掩盖你施肥以后那个花盆里的味道， 嗯， 而且里边还不易生虫。 行、 嗯、 谢谢大家了、啊、 哎，这也是一招啊。 行， 嗯， 灭火器的事儿，橘子皮的事儿啊，我们说的差不多了啊、 哎、 我们先来把几条那个求购的 信 息说一下。 嗯， 嗯，这位朋友想要求购婴儿床和双胞胎的婴儿车，甭问，这是生了，家里生双胞胎了， 谁问你了？ 电话是1350-115-9180，1350-115-9180啊，也保不齐正怀着还没生呢，是不是？ 好吧， 嗯， 这位听众呢要求的是女士自行车，她要棍儿闸的、啊， 棍儿闸的 24的棍儿闸的女士自行车。 嗯， 价格可以商量，1364-111-5609，1364-111-5609。 嗯，这位朋友求购一辆二手的女士自行车，30到50元的价格，就要没大梁的那种就好啊。电话是1660-104-8862，1660-104-8862。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二手的人力三轮车，电话是1530-113-1334，1530-113-1334。 嗯，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入门级的单反，应该是相机啊、 嗯、 先学习一下入门级的单反相机。这位杨先生的电话是1342-611-7689，1342-611-7689。 好，这位呢他想求的是一个电动打蛋器，要全新的、 嗯、 电话是1391-025-8534，1391-025-8534。 好，那么这位朋友想要求购液晶彩色电视机的底座支架，他报了电视的型号啊， LETV5S50AIV， 但是没留自己的联系方式。 哦，三哥。 三哥， 网名叫三哥， 这位三哥朋友，您把您那个电话呀，或者是 微信，补充一下、啊、 哎，对，留一下， 我们明天也可以再帮您拨一下、啊。 没错， 嗯， 下边这位朋友呢，李大夫求购一个微型收放机， 磁带的那种，嚯、哦，这个有年代感的东西啊！联系电话是15915518515，15910758515。 好，叫李大夫，不知道是真大夫还是起了个名字叫大夫啊？这、 啊、 有个问题跟过敏有关系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把事儿说一下、啊。如果今天说不完的话，大家可以继续发信息，我们可以明天再分享、啊。 看你大夫先就过敏了是吧？ 这位听众是这样的，他说，首先。分享一下啊，就是防花粉过敏源啊、 嗯、 首先就得远离过敏源。 对对对。 他说我听广播呀，专家建议过，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就是等到北方的某一个时节，说那会儿拉了秧什么这种、 嗯、 特别容易过敏的花，开花的季节呢，您就躲它远远的。 上哪儿躲着呢？ 你就能走多远走多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到那个南边住一段时间啊。 哦、 当然这是一方面，就是远离它嘛。你要实在躲不开，你说我没地儿去、哦，那就做好防护， 是吧？ 但是呢，去那边的人呢，不能对鱼虾过敏。 嗯。 但是他本人的求助是这样的，他本人呐、啊， 嗯， 对牛奶过敏。 哇！ 他说我一不留神就食物中招，因为现在太多的那个食物当中都含有奶制品。 对，就是 说就连黄豆粒儿般的那个。那么大的那个大白兔奶糖，他说尝一口都不行， 嚯， 上吐下泻，说都憋得慌， 太敏感了 啊！说两天都缓不过劲儿来、 嗯， 说我去那个协和变态医疗也去过了，嗯，大医院也去过了，就是效果也不太好， 嗯、 就想问一问有没有类似经历的朋友， 牛奶脱敏的方法、 啊、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嗯、 牛奶致敏的问题啊？ 嗯、 电话是13928026916。13928026916， 这还是挺罕见的啊！就是这 还有人粮食过敏呢。 对啊啊！ 淀粉过敏， 淀粉过敏，那就只能吃肉了。这是个富贵病啊！ 对，反正就是挺要命，有些人是挺要命的啊，就天生的。 啊、我知道有些人奶那个叫什么呀？乳糖不耐受， 嗯、 啊，就像我这样。但是您这个厉害，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比较专业的问题还是。需要寻找一些专业的帮助吧， 好吧 啊，来位听众确实啊，这个您的回复比较专业， 嗯、 再跟人联系啊、 嗯。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有些问题呢还在等待大家的回复，那明天我们可以继续分享。 好，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持续的给我们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还有北京榜样，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曹广建，男，1973年10月出生，北京市监狱内室观想监区监区长，致力于心理矫治研究20年的专家型民警曹广建。有效化解2000多名服刑人员因身心疾病、家庭问题等造成的心境障碍。他与高校共同完成了8个国家级重点课题调研，出版了7本专著。自2012年起，创新国学精髓内室观想矫治术，已办53期，400多服刑人员体验，多人涌出忏悔的泪水。 郎恩哥，男。1989年8月出生，延庆区海坨农民滑雪队队长。2017年7月，郎恩哥成立了志愿服务滑雪队，至今已为中小学生、志愿者及青年农民滑雪培训5000多人次。为锦密对接冬奥会、世园会等重大活动，他还组织队员们参加雪板维修保养的专业技术培训，每周定期学习冬奥及滑雪专业英语。这支由农民组成的志愿队伍目前已扩至25人。 张成，男，1963年11月出生，大兴区彩玉镇安巡员。一年之内，张成2次见义勇为。2017年11月30号，他和同事见一机动三轮车起火，冒着电瓶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飞速取来灭火器，并跑到附近的养鱼池取水，终于将火扑灭。2018年5月29号，他买菜时见小偷行窃，遂上前将其绊倒，抢过窃贼的大剪刀，控制住其同伙。待警察到后，才发现自己的手被戳伤。 单杏花，女，1974年3月出生，中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团队技术带头人。